家最期待的《鬼灭之刃》终于迎来续集，决战后脚响起，炭治郎和鬼杀队一起杀入无限城，开启一场生死之战。 この長い戦いが今夜終わるかもしれない。 在充满迷宫与陷阱的无限城，鬼杀队随时都可能命丧其中。这场战斗不只关乎生死，也是人性、羁绊、意志的终极考验。 久しぶりだな。全一次 从八月四号起上到勾炫的 NY 参加游戏，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Demon Slayer Kimetsu no Yaiba Infinity Castle 的电影首映礼的入门票。 准备好一起目睹这场精彩决斗了吗？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， 八月十四号一起走入电影院，陪你感受前所未有的热血力量。 勾炫 We are on track。